求民进党员林县党部妥为因应处理之外，员林地检署也要求警方搜证调查有没有违反选罢法。徐忠富在下届乡长选举登记8月31号傍晚5点截止时，透过脸书发布不参选声明。无党籍的乡代会主席蔡长坤最后一刻完成登记，形同了同额竞选。员林地检署发言人主任检察官黄怡华指出，一、选罢法97条规定，候选人或具有候选人资格者，要求其约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约其放弃竞选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2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罚金。许忠富已经接受政党征召参选麦寮乡长，具有准候选人资格，却在登记最后截止之前才放弃竞选连任，必须厘清有没有涉及不法。冬奥证明公投上午递交联署书，婚姻平权公投两岸明天也将递交联署书，如果全都顺利成案，年底绑大选就有9个公投。中选会主委陈英前今天指出，不可能同时摆放9个票轨，现在规划3案或者是4案投入同一票轨，先分类再开票。陈英前说明，中选会原本的投开票设计是对数量较少的公投，过去最多只有2案，所以采1案1轨，但目前可能成案数远超过2案。国内投开票所有些只有10坪大，9个公投不可能摆放9个票柜，现在再去找其他投开票所也来不及，势必得把几个公投投进同一票柜，比如3案4案投进同一票柜，这在国外也很常见，好比说德国就是所有公投投进同一个大票柜，开票时先分类，分类完再开票，分类还会分同意票、不同意票、废票，一旦分好，开票就会很快。原本1案1案开，现在案子太多，也可能3案一起开，这些都还没确定，必须经过模拟。中选会预计18号的委员会议讨论决定。如果采用这样的开票法，预估大部分投开票所可以在晚上11点之前完成开票，全部开票之后还要登入电脑系统票数，最后才能公布结果，希望尽量午夜12点之前完成。缅甸去年迫害洛欣雅人震惊全球，当时2名路透社的记者，32岁的瓦隆还有28岁的爵索乌采访新闻，缅甸警方以非法取得军方机密文件为由逮捕。缅甸法官今天以违反政府机密法的罪名判处2名记者7年徒刑。路透社总编辑艾德勒痛批缅甸这项判决让当地民主进展后退了一大步，没有法治也没有言论自由。这2名路透社记者去年底想要采访曾经在洛欣雅族穆斯林大本营洛开邦服务的警察，了解更多洛欣雅人受到迫害的细节。2名警察提供资料不久之后，警方就逮捕了这2名记者。尽管国际社会屡屡大声呼吁缅甸政府放人，但是记者还是无法重获自由。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99点，来到10964点，成交金额1099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50点，2271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7点，230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0点，27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9点，8386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下跌261点，2762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2点，现在320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707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2.4分，成交金额2亿4700万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即时讯息，今天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兰屿已经观测到了浪高1.5公尺的长浪。 今天全台大多多云到晴，各地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高温资讯，今天盆地局部地区为高温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高温，黄色灯号区域台北市。北部预测气温30到35度，中部30到33度，南部东部29到32度，澎湖28到31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老婆，今天外面空气好糟哦。哎，你干嘛开冷气啊？空气糟不是应该要开空气清净机吗？ 你忘记 LG Duo 双回转变频空调，连 PM1.0 都能侦测过滤，还释放500万负离子。灯号数值显示，可以看见室内空气品质，开冷气是一机双享受哎。 哈，那我把空气清净机拿回房间用好了。 九月底前买冷气指定机型，再送 7-Eleven 商品卡2000元哦。 想入住宜兰最顶级的温泉度假村，享受碳酸氢钠美人汤的滋润，宜兰丽丽威斯汀度假酒店开幕一周年，特别推出3天2夜顶级住房专案，即日起至9月30日，线上订房每晚只要6650，享用知味西餐厅自助式早餐、露天风吕设施及暖胃夜宵，另加赠2客自助式晚餐。宜兰丽丽威斯汀度假酒店0392321111。 健康小叮咛。 午餐吃了没？工作再忙，提醒你也要保卫你的正常生活。午餐对于忙碌的上班族补充体力和脑力可是相当重要的。平时可以喝优酪乳，适当的在肠胃培养好菌。忙碌工作之余，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哦。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陈世安。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能谁能谁谁谁在乎我。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If you listen you can hear it call Whalerie Sometimes wild and free. Love is a traveler on the river of no return. Swept on forever to be lost in the stormy sea. Willery. Call, come to me. No return, no return. I lost my love on the river, and forever my heart will yearn. Gone, gone forever. 欢迎你来到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怎么今天一开始如此的诗情画意呢？ 我不太能说。 You'll never return to me. River of No Return 来自于马德里联盟的。今天在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忙需要我们帮你帮一帮吗？欢迎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让我们一起来解决你的问题。 언제부턴지 나도 모르게 였죠. 어느 날 꿈처럼 그대 다가와 내 맘을 흔들죠. 운명이란 걸 나는 느꼈죠. 아 现在正在准备考驾照，非常的紧张，希望马克玛丽可以帮帮忙，帮我加油 加油加油 Cindy 加油 啊！看到那个灯哦，右转一圈半啊，过去那边卡到那个线，再回来回正。Always 有人说那个虽然青春点点的节目不在了，但青春点点是有比如说 LINE 群什么可以加入的吗、 哦、 就他们已经在想说未来要是点剧错过版剧错过怎么办，但其实就算你加入那个群组也不是会先得知任何消息的、啊嗯、消息都是同步公开的不是吗、欸、不是哦，我这个秘密我居然不知道这个秘密。那要如何加入那个 LINE 群呢？ LINE 群现在有好几个、欸、有一个好几年前大家成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我那时候直播开始的健忘村、嗯、可是健忘村好像比较算是有在看我直播的人、嗯、好像不能算是青春点点点、嗯、我不知道现在青春点点点那个负责人是谁、欸、有人在里面就是叫他拉你进去一下，你在 PTT po 一下文 哦， 说有没有人在青春点点群组里面就拉我进去一下， 必须要先学会用 PTT。 嗯，或是你可以发在，我想看还有哪里可以使用。哎、欸，还有哪里可以问啊？ 我不知道， 没有哎、 欸。And I always will remember all the strength you gave to me. Your love made me make it through. Oh, I 帮帮忙说呢，常常听马克在分享关于心理相关的资讯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有趣，不晓得马克你有推荐相关的书籍吗？跟心理有关的书籍可以推荐他来 哪一种心理啊？ 欸，他好像没有特别强调呢。 你说认真的心理学哦， 或是你现在有没有想要几本觉得可能也蛮有趣的之类的？ 我有一本觉得蛮有趣的，叫做斯宾诺莎问题，他把它写成小说，然后其实呢就是他把哲学家的应该说心理学家的思想包装成一本小说，所以在读那个小说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借由对话当中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知识。他其实有点像是政治哲学的一个作者，就是 John Rawls 写正义论论字正义论的时候，他也是用这个方式，在他的那本书非常非常厚，然后在中间的 我记得有一这是没有很久之前你才刚在看这本书而已，他真的非常的厚。 你说正义论吗？ 不是， 你说斯宾诺莎？ 对啊， 斯宾诺莎可能也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这么久了，我中间时间压缩去哪里了？ 也是很久之前的事。然后正义论他也是中间就是在怎么讲，在讲他想要把他的知识传递给你的时候，他是用另外他虚构出另外一个人物来跟他辩论，所以中间有一大篇的部分在就是等于是脑内对话。 对 Face all our fears. Leave the past behind together, together. 就算走到世界的尽头，就算黑夜变成了白昼，我们相信爱就会有用，世界静止在我怀中。 在疯狂的时代该更勇敢的存在。 We are warriors fighting for our love。 刘力扬再加上了 Brian Rice 这一首歌曲就叫做战士。 CI 说，马克玛丽好，今天是我的生日，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他是一名，哎呀，后面才署名，我又念了人家的名字了。谢谢你喜欢我们的马克信箱。说呢，他说要挂号信，说哎，你那个罚单啊，就是过期都没有缴，要强制执行，怎么办？ 不是要赶快去缴钱吗？ 哎，过期 怎么样？就找个地方赶快缴钱啊！ 过期缴跟过期前缴差别在哪？会再罚一点吗？ 认真，我猜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啦。 这几天你赶快把它缴一缴。 对，除非你就像之前那个新闻上面那个欠户，就是我五年三年我就是不缴，怎么样？那种比较， 那个就摆明要挑战的。 对，那个比较危险一点。From the chief man, I love how he came about it screaming. A rude boy that's good to me with street credibility. If your status ain't hood, I ain't checking for him. Better be straight if you're looking at me. I need a soldier that ain't scared to stand up for me. Known to carry big things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If your status ain't hood, I ain't checking for him. Better be straight if you're looking at me. I need a soldier that ain't scared to stand up for me.We like them boys up top from the BK. Know how to flip that money three ways. Always riding big on the freeway. With that East Coast slang that us country girls we like. Low cut Caesars with the deep waves. So quick to snatch up your Beyonce. Always coming down, popping our way. Telling us that country girls are kind of girls they like. I ain't checking for them, better be straight if you're looking at me. I need a soldier, and it's here to stand up for me. Known to carry big things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If your status ain't hood, I ain't checking for them, better be straight if you're looking at me. I need a soldier, and it's here to stand up for me. Gotta know to get dough, and he better be straight. I know some soldiers in here. Where they at? Where they at? They wanna take care of me. Where they at? I know some soldiers in here. Where they at? Don't mind taking one for me. Where they at? I know some soldiers in here. Where they at? Where they at? They wanna spend that on me. Where they at? I know some soldiers in here. Where they at? Where they at? Don't mind putting that on me. Where they at?Cash money is an army. I'm walking with purple hearts on me. You're talking to the sergeant. Body marked up like the subway in Harlem. Call him BCF baby. Please say the baby. If you don't see me on the block, I ain't trying to hide. I blend in with the hood. I'm camouflage. Bandana tied. So mommy join my troop. Now every time she hear my name, she salute. I like them boys over there. They looking strong tonight. Strong tonight. Just might give one the on tonight, only in the dickies in my zone tonight. He don't know it might be on tonight. 有人说呢，他虽然有驾照，可他没有什么在开车，然后所以有时候想带家人出去玩。那是不是要先练一下道路驾驶呢？是不是要买车呢？但养车又很难。 所以这个问题是要不要买车哦？不要啊。 对啊，我 如果你不常开的话就不要啊， 而且你还要先经过重新熟悉道路驾驶这件事情。 熟悉道路驾驶还好，你就是花那个一个月的快速上手班嘛，就是去现在驾训班也有这种啊，因为他只要 带你一起这样， 其实就是叫道路驾驶，他就是有好几堂课然后让你道路驾驶，可是你只是为了要带家人出去玩的话，你可以就是去上那个课然后租车就好了。对啊， 养车真的蛮难的，你油钱保养的，第一年又会保险比较贵，还有车位。 如果你在台北市的话，就是停车位贵到爆。 然后说到车子，还有人说他就是坐他家人的车，那要怎么样跟一握到方向盘性格大变的家人相处？这样有时候想叫他，你可不可以开车开慢一点？然后那人就说闭嘴。然后后面有人建议说，还是在车上试试看放马克信箱，会不会和缓家里的气氛呢？ 会吗？ 但他说，哦，家人又不听马克信箱， 对啊， 怎么办？ 对啊。 那我觉得你可能在上，不要在他开车的时候 讲话， 跟他聊关于就是你觉得他开太快或是什么干嘛干嘛这件事情，你在车以外环境在跟他讲这件事情嘛，因为他握到当下他就已经变身了，他那时候 就正在， 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好客，他听不懂人话了， 对， 然后等他就是回到博士的时候再跟他好好讲话， 就说哦，那时候其实我心里真的很害怕， 所以在他上车在碰到那个车子门之前要先跟他说，爸爸跟你说哦，等一下你握到方向盘你可能会变成好客，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控制你心中那股怒气。 间谍放送 音乐大师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世界梦幻交响乐团重新诠释宫崎骏经典巨作天空之城。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啊、 干嘛 Choco TV 韩剧、台剧、陆剧、综艺、电影，通通免费看。 我早就知道啦！ 啊， 又怎么了？ 今天有最新一集陆剧《惹上冷殿下》更新，好期待哦！ 赶快去下载 Choco TV。 大家好，我叫阿啾。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林文馨教授。CMU995益生菌是国内唯一荣获国家创新研究奖及多国发明专利。临床研究证实，能吸附人体的 CMU995 才能保护全家人的健康。 领航生技独家全新改版再升级，索取试用包0800-678-995-0800-678-995。 大家好，我是李密。这是我的首张专辑《纯蜜》，首播推荐同名主打歌《纯蜜》。爱情里的小心机，你准备好接招了吗？9月4号，全面 Kiss 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 CTO。 起床！注意，5分钟以后，人杰合唱。集合完毕，上戏以后开始行动，上戏。 老班长，昨天晚上没睡好，现在头痛的不得了 啊！ 我管你睡好没睡好，出道上岗照样跑。报告班长，职工在六道福利社碰到连长，叫我回来找班长报道。 摸鱼摸到大白鲨，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搞。 报告班长，大白的声音太大，资源留在营区扫厕所，棉花塞着耳朵当把柄，保证让你不害怕。报告班长，早餐吃不饱，五百障碍没有力气跑。 军人除了生孩子，什么事都办得到。给你福利当福气，给你方便当随便，给你轻松当放松，给你脸你不要脸。 到了这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离开这里，你会成为成熟独立的大男人。到了这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离开这里，你会成为成熟独立的大男人。 注意带单兵攻击教材小板凳，带钢盔步枪不用上刺刀。S 腰带打绑腿，不戴防毒面具，受洗以后开始动作，扎血。 余先进，还赖在寝室干什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宿舍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单兵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单兵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低姿快跑前进，卧倒，出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三分钟后。洗澡完毕，坐正整齐，与你集合。报告班长，我的内裤大师姐接棒接到好不好？ 胡闹， 合理的要去实训练，不合理的要去实磨练。混，你再混就要倒大霉，马上让你有当不完的兵。不要怀疑，就是你。 到了这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离开这里，你会成为成熟独立的大男人。到了这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 好，林玉山庆的报告班长，内裤打死结，用剪刀剪可不可以呢？古亭李建阳说他的屁股在吃内裤，他不知道怎么办，那条内裤就丢了吧， 拉出来就好，不是吗？就在没人地方拉出来就好啦。 其实我在路上蛮常就是拉一下内裤，我觉得应该是蛮多人就是看过前面有个女生在那边似有若无的拉内裤，但是我觉得想一想就觉得拉内裤蛮人之常情的啊。 或是有人会这样吗？这样 不会有人这样子，就是像要跳很性感的舞蹈 这样，或是突然走在路上，突然深蹲一下，因为希望就走，回蹲一下。 只有女生在穿丝袜，就是卡卡的时候才会深蹲一下，应该平常在路上不会深蹲吧？哦。你有需要帮帮忙的问题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黄小姐帮帮忙，同事只要做任何需要出力的动作，都会发出就是要出力的声音。怎么办？我也是这种人呢、欸，就是我。 我们坐下都会哎咻， 哎咻，哎咻。 对。对。 怎么办？我就是要被他检举的人。可是有时候讲黑咻真的好舒服哦。 对啊，就是坐下的时候讲。哎、哦。真的很舒服哎、欸。 小姐说，她的同事不是要发出我们这种嘿咻哎 来的声音，是不管出发要处理，它会发出要去了的声音。 去了，去了的声音是哪一种？ 就是可能要去哪里了，我要去厕所，我要站起来了，就他就写这样子啊。 我要去了。 要多久？ 帮帮忙，请问我遇到一个老实人，只会照三餐问候，该怎么办？ 那就他问了早安以后，你就直接回说 午安、 早安、午安、晚安，好像在演《楚门的世界》哦。 早安、晚安，这不是展元的台词吗？ 早安、午安、晚安，接下来都不用问我喽。 我多少个晚上？寂寞的重量，想跟谁再对抗庞大的挫折感，我痛却不能喊，想逃到越远越好，没有光害的山上，我可以抬头看，没什么能阻挡，亲近天空的渴望，错过 狂风暴雨让它去 卓一峰的大太阳，你今天那边太阳大吗？今天台北太阳是蛮大的，所以如果你出门的话，我觉得那个防晒还是记得擦一擦比较好。有人说帮帮忙，请问我要如何劝朋友不要去在意网络言语的霸凌？他现在被一群陌生人为了无聊的误会群起攻击他，然后变得很不开心，要怎么帮帮朋友呢？ 把他们全部封锁啊。 你说把那个 烦的封锁，对啊，觉得烦的封锁 就不要再上那个平台嘛，把那个平台给删了。 我从此又不能上 Facebook 了，不能上 IG 了， 也不能把他的 WiFi 关了，把他 4G 关了。 什么意思？就是让他以后再也不要上网。 有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再也不要，你就是远离， 就那一段时间， 三天、五天、就几天就好了， 就不要一直在去看。 对，你不要那么密集上去看他，所以你可能帮个忙转移他的注意力，转化这些事情，让他少用他的手机。 不小心把他手机摔坏 摔坏了。 哎呀，我是在帮你啊，孩子，我是在帮你，朋友。 青春诗篇，你我再翻完美一页。SHE 全新单曲《十七》。 我们的感情不是什么新闻，你身边也会有珍惜你的人。是我们，

本周的飞碟快红心，他是宋楚琳。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现在为你送的歌曲呢，这个礼拜他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当中。他是陈世安，这首歌曲叫做来不是我的，你不是我的。 听你没发现，整夜说了几遍，你有多抱歉，残忍又那么可怜，挽回都省略，那么熟悉的人何必勉强的聊天，别为难你再敷衍，过几年什么感觉都会递减，人总会改变，还好回忆会永远，原谅我想起从前，所以难免还留在原点，傻的盼奇迹出现，我曾经很快乐很深刻，再不舍再拉扯，你不是我的，最后我们谁能留着鲜血或生，感情它越炽热越难测，再叫人能记得，没想到牵手成过去，结果你不是我的，但因为了解两人走到终点，再拥抱黎明，久了我是最懂你的，要是感情能拖延，你才不忍说再见，我曾经很快乐很深刻，才不舍再拉扯，你不是我的，最后我们谁能留着鲜血或生，它越炽热越难测，才叫人能记得，没想到牵手成过曲折，结果你不是我的，坚决流泪告别，是明明知道早已破灭，还笑着自我欺骗，宽容明天，两个人很天真很牺牲，但世界更盲狠，你曾是我的一瞬永恒，天空只能成全否则，什么死去了，深爱过怎么能再苛责，终于你不是我的， you 大家都在，我们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 Toyota Altis 在台销售600,000台啦！ 特别推出 Altis Safety Plus 特试版，限量免费升级，总价超过100,000的 PVM 环境影像辅助系统及智能导航，买车正是时候。 现在入主国产车，同享最高600,000零利率，还送首年窃盗险及全车延长保固哦！快上 Toyota 官网。 你说爱就爱吧，不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抛下一切的有口难言，勇敢的将心意表达出来吧。今年夏天，许茹芸陪你一起大声告白，不要废话，爱就爱吧。 Sony Music。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要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紧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理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大湾北段商业宅问题难解，市议员高嘉瑜今天在市政总质询时指出，市长柯文哲不该只追究住户责任，应该先惩罚当时放水、新建商上下交相贼的公务员，住户才能服气。柯文哲认同高嘉瑜的说法，也嘱咐副市长邓家基把当时负责的公务员制成表格，这样才知道谁有问题。高嘉瑜追问，既然市府内部已经制表，更该先追究公务员责任。邓家基指出，大湾北段商业宅的土地使用分区是不是维持商业娱乐区还没有定论，惩处可能偏颇。柯文哲也认为应该交给司法单位或监察院处理比较好。台北101今天股东临时会改选第8届董监事，全体董事无异议通过由现任圆山大饭店董事长张学顺当选101董事长，以及张振雅续任总经理。这次董监事选举选任13席董事及4席监察人，任期从今天开始到2011年9月2号。董事部分，范公股当选7席，台湾益腾中投资公司当选5席，名股当选1席。监察人范公股3人当选，益腾中公司推派1人。其中董事最高票当选者为兆丰商银代表人张学顺。股东临时会结束后，便依规定召集董事会，经由选举，全体董事无异议通过张学顺当选台北101第8届董事长。之后再由张学顺召集临时董事会，通过张振雅续任总经理。中华亚运代表团拿下17金19银31铜，成绩亮眼。总统府特别要求空军今晚派出2架 F-16 战机，准备120发热焰弹，在选手班机进入中华民国领空时，由战机发射热焰弹，向亚运选手致敬。目前规划由空军嘉义基地在晚间准备2架 F-16 战斗机，每架装满60枚热焰弹，在机场跑道两头待命。只要华航班机一进入我飞航情报区，就会立刻起飞，由战机飞行员与华航飞行员确认位置，完成发射热焰弹的飞行队形后，由华航机长通知舱内所有队员，随即由 F-16 战机在华航班机两侧释放热焰弹，欢迎选手归国。巴西国家博物馆今天失火，拥有200年历史的王宫建筑陷入一片火海，馆内收藏2000万件的珍贵文物付之一炬。今年才刚庆祝建成200年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在里约热内卢市，台湾时间今天凌晨6:30突然失火，整栋建筑物都给大火吞噬。博物馆馆长接受采访时感叹，这是一场文化浩劫。 巴西国家博物馆1818年落成，成为博物馆之前曾经是葡萄牙王室的王宫，现在是美洲地区最大的人文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一，珍藏包括恐龙化石、古埃及文物和南美最古老的人类遗骨卢西亚。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157点，成为2270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5点，成为2307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5点，来到271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点，来到84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3点，成为2770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成为3200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99点，来到10964点，成交金额1099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700对一美元，台币升值3.1分，日元110.89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10美元。台湾地区今天下午1:59发生瑞士规模4.3的地震，震央在花莲县政府西北方14.6公里，也就是在西林乡境内，地震深度17.7公里。各地最大震度，花莲县同盟5级，花莲县花莲市4级，三级的有南投县合欢山、台中市梨山、宜兰县南澳。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及时讯息，今天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兰屿已经观测到浪高 1.5 公尺的长浪。今天全台大多多云到晴，各地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高温资讯，今天盆地局部地区为高温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高温。黄色灯号区域为台北市。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0-35度，中部30-33度，南部、东部29-32度，澎湖28-31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北欧赏极光，入住北极圈正统玻璃屋，阿拉斯加极光列车，壮丽山河在眼前，旅游看巨匠，世界不一样，追寻极光第一推荐，请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哇，小熊， 欸， 你换新车啦，而且整个人也焕然一新，难道你中乐透了吗？ 不是啦，是我找到一份好工作，年收入啊已经是过去的好几倍，同时还拥有多张专业证照，当然就越来越帅气咯。 这么好啊，我也好想跟你一样，拜托你快点告诉我。 当然没问题，远雄人寿针对我们这样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高额的专案奖金，让我们拥有稳定的高收入，还提供一系列的专业训练及最优质的商品，帮助我们快速成功，不但能保障每个家庭，又能成就自己。 哇，真的是太棒了。 嗯，哎，美美，快和我一起加入远雄人寿吧。 嗯，我现在就想加入远雄人寿。 让我们一起在远雄人寿创业成功，一起成为远雄保险企业家。 富足之路从远雄开始。 音乐大师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乐团经典重现宫崎骏剧作《天空之城》交响组曲，最高品位的音乐响宴，环球。 我是柯志腾。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每一次我只要用 CD 2就会出大事，所以我就先直接介绍好了。 哦，欢 迎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为大家欢迎到萌萌哒女孩。然后刚刚我们为了称谓的问题呢，应该是没有悬念， 哦，对啊，没问题啊，你可以叫我叔叔就 OK 了， 也可以叫我阿姨。欢迎郑玉馨同学。 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萌萌哒女孩玉馨。 哇 哇，欸，其实我觉得你不用就是刻意要那个，你就跟我们聊天就好了。 好， 对对对，不用突然就是上麦，好像好像比较严肃一点。 你现在还会紧张吗？应该不太会了吧？ 嗯，没有那么紧张。 OK 了。 怎么了？你觉得还是不 OK？ 对。 今天天气风热，空气真不差。肚子饿，叽里呱啦，实在没办法。抬起头，深呼吸，我看你，你看着我，心里面想的是热热的豆浆馒头。太阳出来晒在头上，头昏又脑胀。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功课没写完。怎么办？怎么办？时间到就快完蛋，谁叫你要偷懒？等一下就会懒散。从今后今日是今日，比下次不敢。顽皮的孩子，快点收起那想飞翅膀。士兵们，他们都已经放下了刀。 这首歌呢叫做《顽皮的孩子》，在暑假要结束的时候是蛮适合听的，因为他就说你现在是不是很慌张啊？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啊？你是不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可是我们应该叫你玉馨嘛？你有习惯大家怎么叫你吗？ 玉馨就可以了， 玉馨 或星星， 星星。但是星星，你根本就不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你不只不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孩子，因为。在看你的资料之前，我就知道啊，星星发新专辑。但其实星星之前是跳国标舞的， 认真， 他是国标舞小天后。阿贝，你猜他的金牌拿过几面？ 你拿过金牌？ 你猜他拿过几面金牌？就是各式各样，就是大大小小的，有很大型的哦。然后就你猜几面？ 3642面， 太过分了， 50面。 今年星星几岁？ 16岁。 16岁，他的国标金牌拿过400多面。 哇！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你要想他，你从几岁开始跳国标？ 从6岁开始。 六。我们这些人的人生到底在干嘛？好混哦！就是你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在练舞，然后你不停的练舞，你还要兼顾你的学业。嗯，你有真的很顽皮过，你有转头，因为妈妈今天也在录音间里面，你是妈妈吗？ 不是， 哦，不是妈妈，我以为是妈妈。那你有转头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就是我也想要玩，我不想再跳舞了吗？ 其实一开始是我6岁那时候学，就是妈妈就是让我玩着学，嗯，因为他们是国标老师嘛，嗯，他们想要让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不想要太强迫我，嗯。但是后来是我自己比赛，那时候还很小，就说妈妈，我想要奖牌，我不想一直输。 哇， 哦，我不想一直输。 所以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是有输过，是不是？ 对，因为就都乱跳啊， 然后就不喜欢输的感觉。 对， 嗯。那你记得你什么时候拿到第一面金牌那个感觉是什么？ 8岁的时候， 嗯。然后当你拿到了之后，你就更确定说我要走这条路，我要不停的拿金牌。 那一开始输的时候，你的舞伴是谁？ 我的舞伴， 你会不会怪他？ 怪舞伴？ 对啊， 到现在配的还是他， 都是同一个人， 对，都同一个，没有换。 所以等于是你们两个也要一起成长，因为就是如果你想拿金牌，跟另外一个不想拿的话，其实就也没办法，对不对？ 对，但是也有单人舞比赛， 嗯。 我都有比， 他跟你一样这么热衷于就是国标舞的世界嘛，就你们两个的目标是一样的， 是， 现在还是会继续练， 对，他比我大4岁， 哦，所以他现在已经大，欸，更 大 20了， 那他有深深的爱着你吗？ 没有， 你们没有一些情愫发生吗？ 没有，欸，就像哥哥跟妹妹， 就像哥哥妹妹，你们不要一直问。好，所以就照理说看这个样子，就是你知道你 在这个环境当中，爸爸妈妈都是国标舞的，然后你也喜欢跳，那照理说应该就是会一个国标舞为一个最高最高的人生目标啊，怎么会到现在然后 怎么突然发了专辑呢？ 对啊， 因为唱歌从小也是我的兴趣， 嗯， 然后可以成为唱跳歌手是我的梦想， 嗯， 所以公司就帮我圆梦。 所以那个时候，那你怎么遇到现在这个公司的？ 那时候我2015年代表台湾去美国比赛的时候，就是公司现在高董带我去的。 嗯， 他那时候是拿到台湾的主办权。 嗯， 对，然后我就经过海选，然后他就选中我。 嗯， 然后去那边，可能高董也就是看我在那边比赛的历程， 嗯， 然后回来就有想要签下我的念头。 嗯。然后就说我要帮你发专辑哦， 嗯，要帮我圆梦， 我要帮你打造成唱跳歌手哦，这样子，怎么了？你是觉得听起来像诈骗是不是？ 不是啦，因为你这样打的时候，我想说我要帮你打成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想说 把它痛哦， 对对对， 所以你心里是有个目标嘛，就是唱跳歌手，你想要跟谁一样的那种感觉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Michael， Michael。 我以为我有得到答案会是萧亚轩、蔡依林，结果是 Michael Jackson。 我算一下， 因为他真的非常厉害。 16岁，你现在你是2000后对不对？ 对，2002年， 2002年才出生，那时候 Michael 不是已经还活着最后几年，对不对？ 那你那时候什么时候注意到他，然后爱上他，要成为跟他一样的歌手？这样， 其实国标舞的有时候恰恰的音乐都是他的歌， 哦， 然后就。就是也有看过他的影片，就是他真的非常会跳，也很会唱。 嗯， 那你国标舞的最厉害的，就是你最拿手的是哪一个舞风？ 是拉丁舞，应该是恰恰。 嗯，哦，你是想跟他邀舞吗？ 哦， 然后在录音间共舞一下。 对， 欸，你不是学过2次舞蹈吗？ 什么2次？ 你以前不是上过2次课？ 就是外交系一定会跳国标舞啊，可是就是很基本的步伐，就没有办法很华丽，像他们那种比赛那种。 所以待会星星可以带你复习一下。 但的确，我们有很多同学就是进入外交系以后变得很热衷于国 标舞 吗？对，就加入国标舞社 的。那星星，你现在开始发片了，然后既然你的目标想成为唱跳歌手，这应该也不是你唯一一张。那你要如何？你要做的事情就很多欸，你要练唱歌、发专辑，然后你现在又是大学生，高中生，然后你要兼顾你的学业，然后你也是要继续持续你的国标舞生涯。 对， 究竟一个16、17岁的孩子，你要怎么分配你的时间呢？ 我就是放学后就先到父母的舞蹈教室， 嗯， 然后吃完 饭，就是回家的意思感觉吗？ 对对对， 嗯， 吃完饭就先读好明天要考试的，然后再练舞，晚上再练唱歌。 哦，超级充实欸， 日复一日， 对， 毫无怨言。各位在上班不停抱怨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听到了吗？ 但是我真的觉得啊，就是其实你小时候有，我现在觉得啦，就是像我在16岁的时候， 嗯， 我就是放学没事啊，就打球嘛， 嗯， 打球回家，然后看一下电视，然后又回家做功课，然后或者听广播等等之类， 嗯， 其实那些时间也就是浪费掉， 嗯， 还不如像星星这样子，就是你可以跳舞啊，唱歌，你做自己开心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利用时间的，因为觉得最像现在长大了以后，你就想说，哦，我还想要学什么？不管学语言也好，学跳舞也好，学任何东西都好，你都会觉得，哦，我抽不出时间来，我上班好累哦，真的。我觉得星星就是这个时候是最棒，羡慕死你。 所以星星是等于是最佳的见证代表，就是当你做你喜欢热爱的事情，你都不会觉得苦啊，或者很委屈、很难过这样子。那你有时候在下课、放学之后，那你看到同学出去玩，你也从来没有想说啊，有偶尔也很想加入他们的行列，你也不会觉得看朋友有另外，因为。毕竟你跟你的同学就会走向完完全全不同、不太同感觉的人生，你会有点寂寞。 他就会跟他舞伴说：“你看那些卤蛇们，他们又去逛街了。” 我觉得星星应该不是这样个性的人吧？其实你很暗黑，是不是？在跳舞上说烂，大家都很糟糕这样子。 没有没有，就是有时候会羡慕他们可以出去玩，但是舞蹈教室也有一些同学可以一起玩， 哦， 就是可能玩的是不一样，他们是逛街，我们可能是一起跳舞这样。 我们逛的是人生的道路，是你们永远追不上的。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的歌名很有趣，我想说， 有人会为了你喜欢的东西真的唱了一首这样的歌吗？因为这首歌歌名叫做最爱的椅子 哦， 然后想说星星这把椅子你都有多爱，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其实这首歌是一个拟人法的用法， 是 就是把最爱的椅子拟成一个你可以依靠可以可以倾听你说话的人， 嗯，所以你在，因为我看资料说你在班上你就是一个常当班长，然后你是大家依靠的对象， 对， 所以有一种你是大家椅子的感觉吗？ 对，可以啊。 所以你现在没有任何人际关系上面的烦恼，就想想说 阿姨很担心你被排挤啦。 不是啊，就是有时候你看现在我们都是大人了，然后大人很常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说我讨厌我同事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同事吃饭都喝水会先漱口才喝下去，我要怎么跟我同事讲？你在学校你没有任何跟你同学之间的就是你有觉得很烦或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问题吗？说出来叔叔帮你。 可是他学校在高雄有点远耶，我要怎么帮你？好，你说说 就是人际关系，就是有时候我在学校是不太会特别主动就是一直提我的专辑或什么的，但是有时候我的其他朋友们可能会就是提到，然后有些同学听到可能就会觉得哦不开心，就觉得哦他又在 Dan 了这样子， 他又在 Dan 了，但其实又不是你主动，是你朋友想帮你。 对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那时候我们在听你的歌的时候，还没有见到你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玛丽就会一直想说你在班上一定很辛苦，同学们一定会就是会弄你或者什么干嘛的。 但我现在知道，就是你的努力以及你的国标舞生涯之后，我觉得要是有同学在说郑玉兴他又在 Dan 了。这时候你就要站起来大跳一些国标舞， 站起来 了，对，就是你要 dance 就 dance 到底， dance 到他身边， dance 给他看，不要害怕好不 好？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最爱的椅子。 烦恼，我看你哭，看你笑，看你心情又变好，只要让你开心，我随便就好。时间滴答滴答，才过了好几秒，才发现对你的感觉很奇妙。做你的椅子，只要静静陪着你，静静陪你开心，静和你相依，当你的椅子只会与你更贴近，快回到你心目中的最爱的椅子。要陪你排解问题，陪你一起烦恼，我看你哭，看你笑，看你心情又变好，只要让你开心，我随便就好。时间滴答滴答，才过了好几秒，才发现对你的感觉很奇妙。和你相依，等你的椅子只会与你更贴近，快回到你心目中的最爱的椅子。

飞出现了奇迹。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的世界让我决定。官复莫敌，你到底信还不信？官复莫敌，给自己一点自信。官复莫敌，我胜利无比没人敌。快点结束这场游戏，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现场为你邀请到了萌萌哒女孩郑玉馨带来她的最新专辑。 大家好，我是萌萌哒女孩玉馨。 萌萌哒女孩这首歌曲呢叫做《宝之灵》，可能大家乍听想说宝之灵是什么？ 跟关之灵有关系吗？哎、欸，你认识关之灵吗？ 不认识。 两千后没有听过关之灵。 方文琳你知道吗？ 不知道。 沈玉琳你知道吗？ 嗯，知道。 沈玉琳可以，还有 林志玲。 嗯，知道。 蔡依林 知道。 我现在对于关之琳，我觉得 有点 cultural shock， 对 generation gap。 那究竟宝之琳是什么？为什么要叫大家去报名宝之琳呢？ 这宝之琳是一个武术馆的名字， 嗯， 然后有点用那个武术的武跟舞蹈的舞有点谐音的感觉， 嗯嗯。 然后就是说我那时候在美国比赛，跟很多人挑战，然后最后拿了冠军这样子。 哦，有一种切磋，最后 number one 的感觉。你觉得从小你学国标，它有帮你成为一个，就比如说更坚定的人或更有自信的人吗？ 我觉得有，因为国标舞它很注重线条啊， 嗯， 所以我平常就是走路的时候也都会挺胸 哦，马上做挺，是 妈妈都会训练，老师都会训练， 就随时会搓你一下嘛，就是要注意这样。 对，然后有时候课业太重的时候，就是在家就是没有那么挺，爸爸就会说你又驼背了。 压力很大，所以那像你在比如说，虽然说你现在应该比赛，就是比了那么多场之后，可能就算发专辑，你要上台参加节目表演，应该已经都蛮习惯镜头，不会那么紧张了。 对， 那你之前你还更小的时候，你上台前你要怎么消化你的紧张？ 我其实那时候都没有消化，我就是一直不停的跟爸爸说，我好紧张，然后爸爸就说不要紧张， 那不就是一个重复一模一样的对话吗？ 对， 爸爸我很紧张，不要紧张，爸爸我很紧张，不要紧张， 对， 所以他即使平常可能对你们要一起跳舞会很严格，但当你紧张的时候，他还是很温柔的安抚你， 对，他会叫我深呼吸。 深呼吸最有用。 嗯， 这一次呢，你是发行了 CD 再加上 DVD， 那 DVD 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有十首歌的 MV， 十首 MV， 对，我都有拍。 高董，这是太多了吧？预算太多了吧？你不觉得拍十首太累了吗？ 不会，我觉得很好玩。 那你知道现在一般来说，就是平均值市场上会到一张专辑十首全拍的，应该是周杰伦或是蔡依林才会十首全拍吗？ 嗯，我知道这比较少见。 所以那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个很神秘的事，当我打开第一面之后， 怎样？ 旁边有四个男的，就是你们组的很像是一个 舞团， 还是一个团体要出道？请问专辑里面旁边那四个男生到底是谁？ 是我主打歌《Have Fun》的 Dancer。 嗯，所以他们只是陪你一起跳舞，就可以占据你专辑的内页，还横跨页，这样的意思吗？ 对。他们四位都是老师啊， 哦， 很厉害的舞蹈老师。 嗯， 好，刚刚在 App 上呢，有一些很恶心的叔叔在那问说，星星这个青春期的年纪，我不信，难道他都不想谈恋爱吗？ 星星，你有想要谈恋爱吗？ 有想过， 嗯，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还不行，就是， 不行， 父母有规定， 几岁可以？几岁可以？ 20岁， 20，还有4年。 所以20是你自己也可以接受的， 可以。 那你有想过未来你有喜欢的男生样子吗？ 不，应该先问说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没有。 哦， 因为刚刚听起来好像是同学没什么他。 哎，不可以。 没有，刚好没有你喜欢的型，没有你喜欢的型，不要紧张。就是你心里有，就是对于未来的憧憬，你有想象过那个画面吗？ 想要哪一种样子的男生？ 嗯， 还是女生？ 都可以。 男生，就是可能运动型吧， 哦， 或者是会跳舞， 要会跳国标嘛，不一定要国标。 嗯， 好，二十岁的时候，希望二十岁的时候可以再访你一次，然后看你到时候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发展。 你要有缘分啊，嗯，要遇得到才行啊。 啊，就私约不行吗？私约聊一下、啊。 不是啦，我说他要遇得到那个男生。 哦，好，祝你幸福好吗？ 好。 之前呢，就是在星星的脸书上，从你开始筹备专辑啊，然后比如说拍 MV、练舞，你都有分享在你的脸书上面。 对。 然后有一次，因为你每一次录音是不是都要北上，就是很 都要北上， 很辛苦的上来。然后有一次你说有一句一直卡关，制作人都不给我过，就你还记得那一次是哪一首歌哪一句？ 就是顽皮的孩子， 顽皮的孩子 有四句。 那时候为什么卡关？哪里卡关？ 这首歌就是它主歌速度很快，然后字又很多，然后我只要跟上节奏，咬字就不够清楚，然后要咬得很清楚，就要放很慢，又跟不上节奏，然后黄制作人又非常严格， 你不能说老师我就是念得很慢，那科技进步你帮我调快一点。 哦，对啊，1.25倍就好了嘛。 对啊，老师不能这样偷吃步。 没有耶，老师叫我用唱的。这首歌是唯一一首让我北上两次都在录这首歌。 那我们来试试看，今天天气风和日丽，空气真不差。 今天天气风和日丽，空气真不差。 哦，很讲得很清楚耶。 今天天气风和日丽，空气真不差。真的很不好念。 身为一个专业的配音员，你刚那个是可以 OK 的吗？ 今天天气风和日丽，空气真不差，这样子。 还要带一点音在里面这样。 啊，带一点音，我就是歌手，我就不是配音员啦。 哦，也是也是。所以现在已经过那个卡关期了，如果任何的表演又需要这首歌的时候，你都可以很顺畅的表演出来。 加上舞蹈应该可以更好。 这样舞蹈更好，你就 更可以帮助你这样子嘛。 对对对，那速度可以拉慢一下。 哦，接下来呢，那现在已经发了，算是你的圆梦第一步。那刚刚说到了，你喜欢的事情很多，你想做的事情很多，但你很在念书。你下一步呢，接下来的规划，比如说下半年发完专辑之后。 现在就是电台宣传，然后宣传完之后有可能会走校园宣传。 你现在上过校园了吗？ 还没。 你会很紧张吗？ 会。 身为一个大学生、高中生，然后你自己就是学生，要去唱校园，我有点好奇那个感受会是什么？ 就是我就是有点害怕他们可能很不喜欢我这种。 他们也不会不喜欢你，可是可能跟你不熟。那些同学、哥哥姐姐在台下都用死鱼眼看着你，该怎么办？他就他们也不动了，就这样， 就都这样，都这样。 那我就是好。 你试图带动我们两个这样子。 好难哦！ 对啊， 我们现在先帮你做练习，有没有？就两个人来听演唱会，然后这样看见 你。他可能跳得更卖力吧。 然后我们还是这样。完蛋！ 不要逼他，你不要逼星星。 不是，我就怕星星在台上，就是因为感觉你有点害羞。虽然说跳舞的时候，表演的时候你是非常有自信的，可是讲话的时候你是一个感觉很可爱的邻家女孩。我就怕你在台上没有办法叫大家就是。什么跳起来啊，跟我一起嗨啊，这些你自己会在家里先练习一下吗？ 我觉得从今天以后要开始练习。 今天发现苗头不对就对了。 先分享一个小 pebble 给你，你至少你上台的时候啊，你要带很多那种小礼物，可以就丢给人家的那种，会好很多。 你说像是海报。 或者是不知道徽章或者什么，反正就是可以丢的就对了， 好， 对， 就狂撒出去就没错，这样子大家就会嗨起来。 好 好，接下来就希望你唱校园顺利，然后继续努力，你每一天很充实的生活都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就是下一步。今天非常谢谢你来哦。 谢谢。 最真的面目，谁悄悄地靠近，不怕迷途，能撑到最后才能得到美梦和幸福，不听不问不说不愿意全部付出，哪能换回真心真意最真的回应， 到底会放手还是撑到最后，填满缺口才是走下去的理由，到底谁对谁错，别计较太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不要紧，不要哭，不要自己迷了路，继续走向未来下一步，别停住。 Yeah.

情让我 feel so boring、我开始爱上高峰里独自一个人在吵闹的球馆里寂寞相 传。 如果牛郎织女是没结果的爱情，那么我和你早就注定应该分离。 曾经你说的我们的故事会有以后的，这些原来都是善意谎言拼凑的，都是你虚构的，你笑着细说着，我被心痛的愚弄着，看见我的眼泪了吧，眼泪了吗，怎么不来顾问我的眼泪了吗，别再对我说那些点缀的话，听见了吗， 言语它无法顶替我的悲伤，装软 今年夏天最心碎的七夕情歌首部曲，田雅或蔡恩雨过路人， 我一直在这里，我一直在等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哦，做物流的哦，整天冲冲冲了、常常货车当餐桌，狼吞虎咽赶下一站的。 爸爸，记得吃饭哦。 哦，家人啊，就像我的充电站啊。 作息不正常，肠胃好菌会减少，让 AB 优酪乳保卫你的正常生活。 当你爱上了一个人，而那个人也爱上你的时候，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是邓慧文，由我监制的《致这该死的爱》是一出探讨如何与挚爱道别的舞台剧。 全民大剧团创作，杨丽英、邱泽、严艺文主演，9月7号到9号国家戏剧院两厅院售票。威 武带领万翁啊， 你万钱何在， 我跟中介用2000万买厝，告诉了就知道房间的中介开千告，有人买千百，有人哦，我会使去啊。 你敢不知道买厝一定爱 买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奇快乐无比上无比无比， 买厝买对不买贵，快上超神房无比一家平台无比。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 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 SHE 全新单曲178月30日数位发行，华言音乐。 我是流氓阿德， 飞碟的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节目最后呢，为你送的歌曲来自 Troye Sivan Dance to This。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要跟你说声拜拜咯。 你很棒，拜拜。